大家好，我们是 咖啡茶神经病，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的一集。我是思洛， 我是摩根。 我们今天要喝的是蓝山咖啡。然后这个蓝山咖啡是我在超市买的， 是。 然后它是一个牌子，叫什么？类似那种西雅图嘛，是西雅图 咖啡。 西雅图的蓝山咖啡绿挂式，然后它是综合蓝山 哦，综合蓝山， 对，盒子给我一下，对，它是综合蓝山，它的产地有写出来是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巴布亚新几内亚跟牙买加， 哦， 它是五个地方的咖啡都混在一起的 综合， 对。所以那是整几乎南美洲的东边吗？ 哎，差不多。 嗯，我不太确定，我地理没有很好，但就是其中一个区块啊，他们那些种出来的咖啡都有个叫做蓝山 哦，专门就做蓝山咖啡。 对，因为我记得我印象中蓝山是一座他们那边的一座山。 哦，一座山，对对对，蓝山。 对，就那个蓝山产的咖啡叫蓝山咖啡，它是一个地缘的名字。 是。我们来品尝看看， 它是绿挂式的， 嗯，可以喝得出来，它咖啡香气不太一样，它有一个比较算是稍微重一点的香气。 对，我觉得跟一般的黑咖啡比起来， 嗯嗯嗯， 不过黑咖啡应该也是好几种啦。 对对对， 来，这我们喝的算就是蓝山的黑咖啡吗？我想先讲一下它的味道。哦，我想先讲一下它的味道。它进去的时候会先是苦的， 嗯， 然后那个味道慢慢缩减， 嗯， 到几乎没有，然后后来出现了一个像是酸的味道， 嗯，有点像可可的香气，或者是 嗯 木头的香气的那种感觉。 它层次之间感觉是有个断层的， 没错。 我想那层断层会不会是热开水， 啊， 会不会冲太淡 啊？ 但绿挂式它通常的量就是那样子， 差不多，对。 所以它基本上它在做那个他们的绿挂袋的时候，应该就是已经想好了， 对，想好他们的浓度了。 我觉得绿挂式的东，应该说这个这样子的咖啡跟我们平常。在外面买到咖啡到底差在哪里 啊？哈， 对，就是品质我感觉上其实没有差很多。 真的吗？真的吗？ 嗯， 觉得它香味稍微 比較重，对，就是它咖啡味比较重， 对 对, 對，稍微比较重一点。 它可能比较在外面咖啡可能更淡， 嘿嘿嘿， 那种咖啡机做出来的，因为他们都是下 espresso 然后再加热水。 哎，对对对对对，水都加蛮多，对啊。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85打工的时候，他们会有人就是点要 espresso，那个菜单上面没有的，他就是，我们就是收一杯美式黑咖啡的价钱，但是我们就不给他加热水，就是只有我们那咖啡机抽出来的咖啡液， 然后 就装在同样一个大纸杯里面，就东西很少，然后他们就直接这样喝， 直接这样喝。 我们在蓝山，我觉得这可以现在可以讲到我们的。这次的主题 耶， yeah, 为什么我们喝蓝山？ 我们都是邪教徒 耶， yeah, 我们都是邪教徒。 邪教徒的邪是邪坡的邪， 嗯，邪邪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邪会，它反映的是我们现代人对信仰的状况。 嗯， 很多人都是慢慢的往下滑。 对对对， 他有大部分的人都会在。幼儿期的时候，像我小时候对佛教、对道教信仰是非常， 嘿嘿嘿， 甚至是圣母，因为我爸会拜圣母， 嗯， 就我对这宗教的信仰是非常强烈的。但随着我在台湾社会的自己出来在外面闯荡的结果的时候， 嘿嘿嘿， 经历了这个过程， 是 那些信仰一点一点的开始减少，创造了一个，知道吗？如果是股票，它就是一个胁迫， 哎，是是是。 这是邪教徒这个邪其中一个用意啊，我想到的。 对啊，因为就我的经验，我也是看到蛮多有趣像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一般 不论是各式各样的宗教，我各边身旁听朋友很说过很多，不管是自己加入什么样的宗教团体，我一开始在宗教里面，他们得到很多力量啊、你知道，精神充沛，会来跟你讲说，哎、你知道我最近去哪里，听到了什么？很多人会用这种方式去，你知道，传播这些东西。一开始他们好像在一个高点一样，就是事情都很顺利，哇，这个宗教帮助我很多，但是就是。慢慢的，随着时间，他就像坐溜滑梯一样，一路滑下来，他就回到了可能他跟他原本没有什么差别的状态。然后那个宗教的那个，你知道，好像那个热情就是被烧到一个程度，对不对？看到很多周围有些信什么宗教的朋友，也都是好像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我认识到的，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这个年纪要快三十岁了，还保持虔诚信仰的人，要么就是那种他们民间一贯道的 啊，好。 除此之外，我觉得以前我看到信基督教的跟原住民比较多，但他们展现出来的信仰已经开始减少到一个， 没错，减少到一个程度了。 他有个断层啊，像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人，大部分人对我来说，我都可以很确定他们有所信仰。 是， 对他们不是佛教、道教就是天主教，无神论的真 比较少， 相对少数， 比较少一点。 好，说到这个邪嘛， 说到这个邪， 最近我们看到最邪的、最邪门的， 对，最邪教的 韩国的邪教。 哦听说200多万个信徒，而且那个邪教数量之夸张啊！ 他们会这次会这么的火红，应该就是因为武汉肺炎相关创造出来的。 啊、 中国不是中国，新型冠状病毒， 对新型冠状病毒 相关创造出来的一个媒体上面多的一层流量，充满了病毒的流量， 没错。 然后我看到就是那个邪教的。教主嘛，是他们的信仰象征嘛， 是 说我们不害怕死亡，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死亡，是这样讲， 以死为依归这样子。你有看到哇？ 所以他们就是不害怕在这段时间集会。 哦， 理解就是这样，他们在这时候不害怕这段时间集会，然后可以因此。透过这个感染武汉肺炎，他们把这件事当作是一件好事。 哦，当作是哦，我有听说过，好像他们还有说法是这个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汰换，他们要接受，好像也有这样子的流派。 哦、 对对对对，反正他们很多啊，就听说他们好多各式各样不一样的邪教。 所以我们听到的说法不太一样。 对对对，应该是有很多啦，对啊，也不能确定。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这趟武汉肺炎的旅程中最保持乐观的人。我认知，我会觉得他们真的因为这件事情收获了一些什么 啊？ 可能有几个人就这样很顺利的完成他们就是走向死亡 人生的使命这样子。说到这个邪教。我喝到这个蓝山咖啡，这也不算是邪教，它算是比较是小型的宗教 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对，从社会运动开始发起。我们喝到这个蓝山咖啡，就要讲到的产地是牙买加嘛，里面刚刚有提到， 其中一个 牙买加这地方有一个算是他们说是黑人基督教，对，对他们有给他一些这样子的称呼啊，黑人基督教啊，或者是什么啊，它其实源自于运动，它叫拉斯塔法里教。对，它源自于就是黑人的社会运动，最主要是他们看到，不管是他们在当地非洲还是在海外被压迫、被奴役的状况，对，然后还有他们其实是大非洲主体，就是我刚才看到一些纪录片提到，他们就是以非洲是所有生命的源头，万物要回归非洲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概念，但他们是基督教，对，他们还是一神信仰，对吧、啊？然后。好像过去有推举过伊索比亚的皇帝作为他们的那个就是说是弥赛亚是救世主转世、其实宗教也有些有趣的地方、就是例如说宗教如何凝聚人对不对如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目标是什么像基督教目标很明显、基督教目标就是神上帝对啊 那大家团结在一起是为了上帝，他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那宗教去营造或者是聚集这么大一群目标的时候，其实它有一定的感染力，它其实是那功能是很强的，对啊。所以用邪教去控制人群，就是算是大家应该都是蛮担心也蛮害怕的事情。但拉斯塔法里教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那基督一神背景信仰在欧美地带，或者是你知道美国、欧洲国家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概念，他们其实是被植入成一个就是虔诚的概念这样子。但拉斯塔法里讲到跟土地、人群的呼应，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我觉得是宗教也有很多不一样的面貌，有些人其实单纯是相信某一件事情，对，例如说哦，我相信耶稣基督应该是黑人这样子，他们就是单纯相信这件事情。去相信一个事情好像比相信一个什么样子的直接存在来的效力更强大，因为像我们看过的那种就是活佛，大家相信一个活着的人的那一种宗教。 那我觉得刚讲到那个土地认同这件事情， 对对对， 我就想到是那狮子王里面的角色应该都是拉斯塔法里。 没错， 一个像是狒狒一般的巫医。 没错，说不定就是一个宣扬非洲文化。对，非洲文化，对啊。 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宗教其实蛮适合在台湾发展的。 其实我觉得是，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对于土地的认同比政党来的大上许多。 真的， 对 对啊，台湾人都想要认同自己所住的地方，对啊。但是像国族意识啊什么的东西，在台湾就是一个比较模糊的。 我真的就是大家会吵台独这件事情， 嘿嘿嘿，对啊， 政治意图。因为我觉得台独会诞生，就是因为大家对这块土地认同感是蛮大的， 是才会这样子去想要就是有这样子的口号啦，对啊，方式。 但如果我们在台湾推行一个宗教，像拉斯塔法里那样，然后是回归所有的万物要回归阿里山之类的 啊，对，台湾万物要回归玉山这样子， 对对，就找一个当做我们的。就是圣母峰之类的东西，这样子，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相信这种东西？ 对啊，大家会不会突然醒过来？ 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多可以讲说万物回归非洲的人，都不在非洲才 对，对对，才会这样讲。 非洲人自己不会说万物回归非洲。 我看那个纪录片也是生在牙买加的，他们的那种长老， 南美洲的吗？ 对对对，然后在。在说就是万物要回归非洲，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面有这样讲。还有海地啊，海地也是拉斯塔法里盛行的地方，就觉得蛮有趣的。对，那时候看到一些海地的纪录片， 其实拉斯塔法里都在南美洲。 对对对对对啊！说到拉斯塔法里，要来跟他聊一下，就是最近他应该有看到我们 IG 上面有一个我们的 Mark, 对我们的封面图， 对我们的封面 的那只手的手势 手势。这首饰的构想，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主要是 Y Power， 它比的是一个 OK， 类似 OK 吗？ 像 OK 一样的，对 对，类似 OK 的手势。 那为什么它会变成 Y Power？ 食指跟拇指圈在一起是，然后跟你的手臂是 P 啊。 嘿嘿嘿，你的手臂跟食指、拇指跟你的手臂是 P， 然后小拇指、无名指跟中指三只手指头伸起来是 W。 对。 大家可以想象那个 OK， 所以就是 WP。 大家如果还是不太懂的话，可以上 YouTube 找川普他演讲影片，他都会在大家不停的比出这个手势，对，大家可以很明确的看到。 他在讲话的时候会比， 对，他在讲话的时候会有那 個東西，他两只手会比，那个是一个习惯了， 也是一个习惯，但是就是反正他们那时候在吵这件事情的人，就是把他这些手势习惯都当作是一种 sign。所以这个 mark 才会出来，然后到最后这个 mark 被那个就是枪击手，就是他们有枪白人枪击手在扫射的时候对公众比出这个手势，对，然后这个手势才真的被就是大家有意识的警觉到，哦 ，white power 是一个什么具威胁性的白人至上主义这样子，对 对，然后我们就是把。那个 Y 的中指拿下来， 对，中指拿下来，跟你的其他手指头粘在一起， 所以是变成 把 W 的那个中指拿下来， 对， 所以就变成一个 Y 跟一个 P，Yellow Power，Yellow Power，Yellow Power， 改变成 Yellow Power， 对，从 Y Power 变成 Yellow Power 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再配合上我们华人的价值观非常的扭曲， 没错， 所以我就把另外两只手指头扭曲在一起，它创造出有点类似三个 O 的感觉， 没错， 三个重叠的圆圈啊，我们的 Yellow 在。比的时候也没办法好好的把它比好， 没错没 错，因为我们自己都不太相信， 不太敢说。 对，那这个手势一开始是我们的摩根发明的， 摩根发明的，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 那时候在进行的东西是什么？ 我那时候就是在外面玩这样子，就是去到处看看，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逛到就是一些就是可能你知道历史文物的地方，就看到哦，台湾以前就是被白人统治过啊，后来也是很多故事这样子，然后在课本里面有读到，那我想了一想，我就觉得其实台湾是等于说不是台湾人，我觉得我们是做亚洲人，我们在历史文化背景上面总是这个奴隶与就是阶级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被默许跟隐藏在历史当中，对，它是一个历史中的一个基本现象。对，那看到白人至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先联想到是他们用那种种族歧视在巩固自己，所以当我喊黄人至上的时候，其实是要告诉，就是他能不能用这个方法，就是让你知道大家了解到，就是黄种人其实你知道，我们在整个社会地位上，在历史上面，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被白人歧视。像现在武汉肺炎爆发出来的时候， 大家会说你是病毒， 对对对，大家会就骂说你是病毒或怎么样，他们不只是因为现在这个病毒而这样子讨厌你，对，我们很多国外留学的朋友也都是有很多的经验，在国外他们也是受过很多不他们觉得不舒服不平等的对待，我们是一个被压迫的团体，其实可是我们人数众多，对，这是有趣的地方，我们又人数众多这样子。对，那举出这个东西并不是要去就是反推回去，因为反推永远不是会是一个结果，举这个东西其实是因为华人自己对于这个东西的认同是非常低的，对，白人很会抓着自己是一个就是我的肤色，用肤色来论事情，但是亚洲人不太会，黄种人不太敢这样子做，但是当你用这样子的东西去做一个反，我觉得是一个反操作啦，对啊，有趣啦，对啊。 刚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黄种人的自我认同，这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常讲的一种叫奴性的东西。 是是是， 他说台湾人奴性很重， 对啊， 而且这被讲了一段时间嘛。忘记我大学的时候开始听到的。 对，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好像他又创造了另外一种极端一样。你要找很暴力的，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你要找很温顺封闭的，你也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对，但是彼此的特点没有做一个结合啊。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理解我们的 Yellow Power。黄人至上这件事情， 没错， 它可以被理解成是一个摆脱奴性的象征。 我觉得是的。 对，我们人不为奴。 对啊。 那我觉得这个手势大家拍照的时候，如果认同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传递它。 对啊，推广出去。那你的身边朋友， 它是一个蛮正面的概念。 对，我们是推倡一个正面的概念。 我觉得这手势可以呼应到我们邪教徒的一个概念， 是， 就是当你抛弃了原本那种崇高对于更高等力量的信仰之后， 是是是， 你接下来会去寻找到的东西，它就很接近于类似概念啊，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基本信仰，我认知就是所谓的物理啊，物理世界的。等价交换，就是质量总和还是质量等和，忘记那个名词了，就是 质量守恒定律这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它不会被改变，它有东西减少就有东西变多， 对， 这样子的概念变成一个很普遍的民间信仰， 就是大家不再信神之后，大家会选择相信 哦，去相信地心引力存在， 像是相信科学， 相信科学 圆的，相信地球是平的， 对，相信地球是平的， 就是 也有这种， 对对对。 他们也不是相信有一个很强大神，他们相信是 地球是 美国政府在骗人， 美国政府在骗人，这样 盖了一个苍穹，穹顶 把大家关在里面， 对，然后 3D 投影这样子，太阳跟月亮是在地平的地球的两边在打圈圈转，像时钟。他们相信被人家搞 啊， 对，这也是算是一种概念， 也是也是， 对，像。我觉得大家相信国民党，它其实也是某种概念。 对，也是也是。 一开始他们在传导的东西也是类似概念的东西。 是，相信共产党也是啊，他们也是在推崇各式各样的概念，这是他们大宣旗鼓。对， 对，这大概在胁迫中间，大家都会经历到这个， 嘿，是是是， 相信概念的时候、嗯、啊。我觉得之前有个很多人相信叫那个相信什么宇宙。 啊、哦，宇宙论， 对对对对对，他相信你只要希望怎么样怎么样，整个宇宙都会帮你。他 范 体 论 这样 的东西，还有我觉得他的东西，这样子的东西，到了比较完整的东西，他就会变成八下那样子。 啊、嗯， 就是很多东西是我心境对于外在的投射，对、嗯、我的状态怎么样，我看事情的结果怎么样，我投射出去的事情的实相会因着我的认知而改变。对，所以他是最主要是对于自己修性、修身、把持自我那样子。对啊， 对，那相信像这种相信概念，我觉得有个很有名的是奥修。 嗨， 我一开始认识奥修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剧场工作， 是是是， 剧场工作有一些人是对于他讲的东西是非常像很喜欢吧， 啊、很投缘、啊。 因为奥修本身是一名印度的哲学家， 对对对， 他就是一开始是到处去演讲去。散播他的哲学概念。 嗯， 那我在一开始认识奥修的时候，我是透过剧场里面的人有人在讲，还有周遭朋友有些人相信，有点像是大家在传递八下讯息那样子 啊。是是是， 大家就是会说那个八下的影片，他讲东西，大家对他说的东西有所认同嘛。 哎， 那奥修一开始也是这样子，就是反正有人在看奥修的书。 哎， 那我还没意识到这个东西它会是怎么样？我一开始就认为他是一个哲学家而已。 是是是，我一开始认识奥修也是认为哦，他就哲学家这样。 对，然后他有讲到就是物质嘛，然后有讲爱，嗯嗯嗯，然后他的观念是，他是有点偏向社会主义 啊， 他有一点点偏向社会主义。我读到的东西啊， 嗯嗯， 所以说大部分的左派，比较不会推崇资本价值的人， 嗯、 对他的东西都可以产生一定的共鸣 啊哈哈， 对，什么像是爱就是自由啊、 哦、 之类的、哦、这一类的核心思想， 是源自于他们那边的方向。 对，那我再来，我是到看到 Netflix 上面的《异狂国度》那个纪录片的时候、 嗯， 才对这个奥修更深一层认知。他在美国其实被当成一个邪教领袖 啊哈， 嗯，因为他们。那个团体一开始在印度成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嗯、 但是印度当地的政府非常讨厌奥修、 嗯、 他们会想要把他赶走，呵呵，所以奥修为了要找地方落脚、 嗯、 因为他们那时候的信众已经从 印度还有各地来旅行，印度旅行人都会被他收编、 嗯、 然后再回去继续传、 哦、 所以美国其实北美已经 很多人了， 一批奥修的信徒、 嗯、 然后他就拜托里面几个人，他奥修的一个核心成员、 嗯、 大家被说是他小老婆那个人、 嗯、 就亲自飞到美国去选地，他们就在、哦、我也忘记那个是哪个州了，反正是偏乡下的， 是是， 他买了一块非常大的农场、 嗯、 然后他们就是反正他动用很多关系吧，然后他们很有钱，因为大家会捐、 嗯、 信徒就是自己 捐献给他们、 嗯、 他就盖了一座小型城镇。 哇， 那奥修就逃离印度，飞到美国去定居， 就住在那个小 城镇里 面、 哦。然后那个城镇的旁边、 嗯， 有一个小村，也是就是很小的镇，然后都是老人家，你知道吗？ 嗯、 他们就突然被这个外来者给吓到了、 突然， 因为他们其实是算在他们镇上那个土地 哦， 对。他们是被就看到一群年轻人就这样子，然后奥修就是他信众都是有点嬉皮啊， 是是是， 对对对，就我们讲的 Every Karma 最讨厌那种事情，美国常出现的，就那样子的人，然后奥修又就是推崇类似他把性跟爱的东西变得比较不是那么强的，他们的连结不是单一的 啊， 他强调的是集体的爱 啊， 对，所以他们那个宗教就会有，他们就类似开放式性关系，他们对于性的东西，对于性这件事情都是只有认同，没有一些不好的啦，就是大家在讲的一些概念，所以他们是对于那个小村，想必对他们那样子的信仰，对于那个小村里面，那小村里面的人几乎都是基督教的老人，他们看到他们就是在路边进行性行为， 哇， 对，然后什么穿着裸露，这些事情他们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反弹，然后反正异皇国度这件事情，它就是采于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奥修那边的， 是是是， 他的信众， 嗯，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那个村庄里面有接触到的人， 嗯嗯嗯， 就是他们真的是各说各话，奥修他在推崇的价值，就是那些东西大家都非常相信， 嗯。 然后他们另外那些小村里面的人只看到都是不好的地方，但他们看到他们在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就他们的概念都是同一件事情，有一个对于他很多的反面，一个对很多的太多的正面这样子。我觉得他的邪教观点是蛮有趣的，他透过一个记者，那个记者就是潜入装扮成奥修信众，潜入装了针孔摄影机去拍他们的一个灵修的过程。 哦呦， 然后他在他投他那他们的灵修过程有提倡一个，我记得他有分好几个阶段啦。 嗯， 对。然后有个阶段，其中有个阶段是你要投射你的负能量到空间里面。 哦， 对。然后那个记者拍到的东西就是一群奥修信众在聚在一起， 嗯， 然后大家开始互骂互殴， 哇， 然后可能还强暴，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就那个画面非常的 可怕，欸， 对，很像我在《烙印勇士》里面看到 啊那种 一群怪物、 地狱图、 使徒在作恶的那种感觉， 哇， 那个东西后来被公布出去， 哇靠。 那对奥修的那个形象会非常的重挫，应该说是重挫。 重挫， 我觉得邪教标签就从那时候开始被贴上去。 哎， 但是那些人在经历这个那一段过程之后，他们会回顾于平静。 啊哈， 对，他们会开始打坐。 嗯， 就那是他们的一个他们领袖过程的其中一环 这样子。 对，那结束之后，大家会好好的互相拥抱，然后他们就是会说没有仇恨这样子。 啊哈。 就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东西， 哇， 对，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是国定杀戮日那种，你在合法的时候暴力， 在被允许的时候暴力， 对对对，那你不被允许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个欲望之类的，我的连结是有点像这样， 有点像， 就看到那个影片之后， 哇， 那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认为这个东西很邪门， 是是是。 那我有去思考说他的他不正常的地方， 哎， 我觉得我会认为邪门是因为他的对于性开放态度跟他对物质，奥修是非常崇尚物质，他有很多跑车，然后他会带钻戒， 哇， 他在跟大家布道的时候，他会就是身上会镶金戴银，然后他很喜欢人家送他东西 啊， 对，就他是非常物质主义的人。接近到唯物主义，然后他就是讲物质的平衡，物质在他的信仰里面的平衡跟快乐啊，跟自由的关系 啊， 对，就跟性的态度很像，就是你要不停的拥抱这些 哦，不停的拥抱，一昧的接受的那种感觉。 对，这两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宗教在崇尚价值，可能就是这里出了问题， 有点危险啊，对啊， 嗯，因为我觉得大家习惯性看到抱有那种自由平等象征的人受苦的想法 啊， 对，你不可以这样子享受，就是相信自由与爱，但却同时又 乱花钱。 没错没错， 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奥修他展现出来的这件事情，让大家产生那个矛盾的感觉，开始对他贴上更多邪教的标签。 耶耶耶， 对，就撇开他的哲学论，因为很多我觉得很多人是单纯相信他的哲学。 对对对， 很多人会去提倡他的东西，也会去告诉大家他讲的东西多多好。就是那个状况跟巴夏很像。 嘿，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拉斯塔帕里在讲的东西也很像。 嘿。有些 但只是拉斯塔法里让人矛盾的地方没有像奥修这么强 啊、哦，对他们比较社群一点，他们的社群比较分散，他们没有那么集中啦，对啊，然后他们的我觉得也是土地啊，因为奥修是去买了一块地，对他不是、哦、对 他们在讲不是土地认同， 对他们讲的不是就土地认同了，对， 人跟人的关系还有奥修跟人的关系，我不知道， 对，说不定就是他自己跟大家的关系，对。 但很多人认为，在那个影片我看到，很多人认为在就因为那个村最后被大家弄掉了， 哦、真的假的？ 政府啊什么，就是要一直去弄他们，把他们给赶出美国，然后奥修甚至变通缉犯。 哇，他们在美国也没空间啊。 对，所以现在他们那个奥修的东西只限于印度看得到，他好像有个他的中心啊。 哦， 就你进去，你要先进行艾滋病检测。因为他不能让你带东西进去，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啊，我觉得土地认同这块，也是蛮关键的， 也是蛮关键的一件事情。他就变得比较中性了。 我认为土地认同的信这样子的信仰，就是他可能由高的神转为就是低的土地。对对，他不会追求崇高力量，他反而会更去思考自己在这个地方， 没错， 可以做些什么。有点像是这样子。 对。 那它反而会是一个更容易被接受的东西。 没错，没错，对吧、啊？至少土地上的事你看得到、摸得到。 嗯。好，然后讲到，我觉得讲到奥修啦，这种个人有领袖魅力的东西，我觉得最近就可以来提一下我们的综艺一哥 啊，领袖的魅力。 对。 吴总， 他在我认知里面，我在大学时期大是很喜欢他的。 哦哈。 然后他在那个金曲奖的表演，他唱歌那个表演，就是我记得大家是非常喜欢的， 大家有给他尊重的啦，对啊。 那时候大家都很说他是综艺一哥，怎么样，会唱歌， 被大家肯定过。 对，然后到近几年啊，开始走了一个下坡，一个斜坡， 对，又是一个斜坡。 对 滑梯， 然后大家都有看，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他讲不知足的那一段。 对啊，对啊， 对。那这让我注意到的是他的，我觉得我可以先讲一下，我认为啦，奥修跟吴宗宪有一些共同点。 哎呦，来来来，巧妙的连接， 他们就散播一些概念， 是， 对不对？吴宗宪他也常讲一些很具有大家会把它当作是一个代表价值的话， 对对对对，一个 在台湾的 话语。 娱乐圈在台湾的综艺界，有些人很喜欢看综艺大热门人的时候，就会可能就会记得吴宗宪讲的那些东西， 对，讲的一些东西。 然后吴宗宪也是崇尚包容与爱嘛， 没错， 对不对？他捐了非常多的，我忘记了什么空气清新剂还是吸尘器到中国，就是武汉肺炎的时候， 善 他捐了一些东西啊，还捐口罩，我不知道， 没错，很有爱的， 对。崇尚包容与爱，然后这是我看到他的包容嘛，那他的爱就是他说自己被网络霸凌的时候， 哎，是是是，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哦，这个人不崇尚霸凌， 嘿，他反霸凌， 然后他成为被霸凌者， 对对对， 对，那他想必心中一定有爱， 嘿嘿嘿， 只是吴宗宪我们看到的一些形象，我觉得跟奥修有一股相近的类似的那种。情况，你看，想想看，吴宗宪其实有很多自己的粉丝， 哎，对对对， 就很像奥修的信徒， 嘿嘿嘿， 对他们就会觉得他唱歌很好听，然后会，他们喜欢他屋顶嘛， 哎，对对对， 屋顶就 屋顶就屋顶，对啊， 去 KTV 都会去点， 嗯嗯嗯， 对啊，就是他有人在歌颂他， 对啊，是 他的地位形象曾经有一度在台湾是在接近类似奥修的那个状况， 很多人到达顶峰的时候， 很多人相信他， 对对对。 对，结果到现在大家就看到这个他走下坡的状况，他讲的那个什么， 忧郁症 啊、哦，对，他再出来再补了一炮。 对，但我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我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他那个影片的右边有那个节目《综艺大人》那一集的副标题， 是副标题 叫做什么？艺人也搞斜杠风。 哦嘿，哦哈，为什么副业比正业还赚钱？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看到那个斜，那个 副标 副标题 副标，哎， 我这是在想，这是怎么连接到忧郁症的 啊？他们怎么讲的，对不对？ 对，就是。你在讲斜杠风吗？ 嘿，你要转几个弯才能到这里？ 你在讲你在讲哪个副业比较赚钱？嘿，那怎么会连接到忧郁症？ 对啊， 你在奥修讲过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不快乐，是因为你把事情看得太严重。 哎嘿嘿，哦哦，哎呦哎呦， 对，这句话就是聪明一点吴宗宪讲的。 哎哎，对对对， 吴宗宪讲的就是。为什么你会忧郁？是因为你不知足。 对对对， 这其实奥修把它巧妙转化成一个更容易让人接受的概念， 更柔和的方式告诉你一样的话。 对，你要去怎么去调整自己嘛？ 嘿嘿嘿，没错。 它不会像不知足听起来那么刺耳。 对对对对对，那么 因为我觉得知足是很难被判断的一个标准。 对对对对对， 它是一个很 模糊的界定、啊， 很个人的东西、嗯，因为你不会知道对方拥有什么。 对对对， 所以你怎么知道他 什么叫做知足？ 对那些东西，他有没有感到满足？ 对啊。 所以说别人不知足不可以，说自己知足就是可以。 OK OK， 对 对 对, 對， 我觉得大家的概念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要这样子的，对啊，你把事情都看得太严重了。 但吴宗宪跟奥修信仰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对啊， 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不一样。他讲不知足了，我说我可以理解到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嗯哼嗯哼，对对对对， 因为的确你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你比较容易感到满足跟快乐。 是是是， 这是一个算是很。显而易见，大家都认识的一个正面思考的一个方式， 是是是是 是，就是你要知足。 没错， 但是你怎么可能会因为知足而不忧郁？ 这是完全两件事。 对我来说，我认为我知足了，因为毕竟刚刚讲了可以自己讲嘛，我认为我知足嘛。 没错没错。 但我就是每天会看到像吴宗宪这样子的人， 我就觉得很忧郁、啊。 我真的就觉得很忧郁、 啊。对啊，我就觉得很忧郁啊。 对啊，那我知足啊，那我为什么我会这么忧郁？是因为看到你。 对啊，是因为看 到你讲我不知足这句话。哦，他信仰跟奥修没什么两样， 没什么两样、啊。 对，就相信人会变好，相信人要自己变好。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理解。 嘿、嗯、啊！ 但我觉得人要自己变好这件事情很难啊。他是需要一个完全靠自我去，俗话说是变得积极。 嘿啊！换一个人活着。 对，但是我觉得相信带有一定的外界力量，积极并不能够帮助你太多。 对啊，人总是被环境影响啊。 那像吴宗宪，我觉得他没有。顾虑到环境的问题， 是是是， 他不知道大家现在就是为了光是要抢自己的口罩， 啊、 都快疯掉了。 他在一个美好环境里啊，他在一个绝对就是顺畅的环境当中啊，这样子讲吧。 对啊，但他的那个不知足，从斜杠斜到不知足的那个斜线，我画不出来、 啊， 我还是连不起来那两个点。 哎呀、 啊，我觉得可能讲到钱。 哎， 讲 到 现在最好赚的副业就是所谓的直播主， 哎 ，YouTuber 去养直播主 ，YouTuber 可能不算副业了。 嗯， 直播主现在应该蛮多人当正业，但这种、 哦、当副业的也有嘛。对 对 啊， 这种人在吴宗宪心中是非常容易得忧郁症。 哎，是是是， 因为他们有镁光灯 啊、嗯，他们 我就相信吴宗宪在讲是他自己，他自己很忧郁。 对, 對, 對, 對他去开直播的时候，我相信他应该也是很忧郁啦。 对对对，對 啊、 所以 他是那个时候也是不知足的，对啊。 所以说他才会从这个讲到忧郁症。那我觉得吴宗宪说的，我这里帮他洗白一下。 好好，来。 吴宗宪说的不知足是在告诉自己 啊、 他要告诉 自我鼓励， 对， 就 他说啊 我 要，因为我不知足，所以我要开始变得知足，这样我才不会忧郁 啊。 我相信他是想告诉 自我鼓励，自我鼓励， 你要自我鼓励啦、啊。对啊，我不知足。我要变得更知足才对，那赶快开始想自己有什么，进行一个正向思考。对啊，吴宗宪在节目当下一定也是在进行这个正向思考。 对对对对对， 对我有一个儿子， 我有一个儿子， 我的副业就是投资他。我知足，我快乐，所以你们这些忧郁症的不快乐，一定是不知足啊。他逻辑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我相信是这样。 我觉得大家对他说的话有点太生气了。 对，是是是。所以你看，像吴宗宪这样子去，你知道，刻意的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表达自己的情绪啦，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啊，啊，他当然是跟大家在一个不一样的条件下面，我们去谈知足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相信有些人是会被他刺激到的。对啊，有一些可能你知道，就是很关注，你知道，就是可能哎、欸、过去把他就是看作很好这样子的人。我相信在这次的事情下来是被他刺激到的，所以到底他这样子去刺激这些人，然后要是有什么样子的人，你知道被他刺激到了，做出了什么事情的话， 近期发生一些暴力事件， 对对对， 最近大家特别愤怒， 是 最近大家因为吴宗宪讲话，也还有可能民众党的一些新闻啊，就一些最近的事情，大家变得愤怒， 大家特别愤怒。对， 那前几天就发生了一件新店的随机杀人事件。 是。 那我们看到的新闻，那个新闻的脉络，他讲的脉络就是事主开车， 对啊， 跟不知道老婆还是 老婆， 跟老婆嘛，跟老婆在车上聊天，聊到吵架，吵架吵一吵。事主就下车拿着刀、走到车的前面停的一个台机车，那个影片这样、一个机车骑士停在他前面，不知道怎么了，那个人就他就开车门拿着刀下去，然后走过去后面捅他一刀， 对啊， 然后那个机车骑士就这样 死就倒地了，对啊， 对，然后那个影片他捅完他之后他就走上车然后就开走、新闻的路径就是讲完这件事情是之后呢，他是一个事主，是一个23岁的直播主。 新闻口吻有讲到他是怎么样犯案后跑到另外一个地方，下车的时候好像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样。那个是新闻的那个口述口白讲到，就说他好像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对，然后后来就说哦，是有一个是有精神问题嘛。 像吴宗宪的那个路径， 哎呀， 他可能这个斜杠风。对，我就是在想这位年轻人，这位23岁直播主的斜杠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斜杠风？他除了做直播主之外，还做有没有做一些其他事情？ 这个现在还不知道，对不对？ 对，因为通常直播主压力会这么大吗？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没有在做，但是我相信。做一个公众人物是有压力，尤其现在门槛变低了， 是是是，对对对， 以前要做公众人物是要经过训练的， 嘿嘿嘿， 经过长期的训练，要参加什么偶像训练班，因为像类似那样子或是长期被培养的， 对啊， 才有办法成为一个公众人物。那现在自从有了手机这个媒体之后，直播这件事情啊， YouTube 又从 YouTube 再变到直播，它越来越 快速了， 平民化吧，我觉得关注这件事情变得，因为网络变得更平民化，它不是只有有钱有才的人才可以获得关注。 没错， 你只要有手机，你大概知道怎么搞。 对对对对对， 那你可能就可以获得一些关注。 没错， 那他们没有经过这些训练，所以可能比较容易忧郁，就像吴宗宪讲的 啊。 可能就这个斜杠斜下去就心情不会很好。那这个23岁的事主，我不太确定他跟吴宗宪讲的族群一不一样。 是是是， 对，但我相信这件事情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常常发生的。 当然，真的太过头了这样子。 因为很难去想他的心境是什么。 对啊， 你吵架吵一吵，为什么要拿着刀去杀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 对啊，为什么是不认识的人？ 这是一个随机杀人， 啊、 他就气到 要这么做， 要拿刀杀一个陌生人， 气到一个程度，应该要跟对方解决问题啊！ 你为什么不杀你正在气的人？ 对啊，对啊，对啊，这至少 这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地方， 对啊，这是一个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的猜想啊，他身为一个直播主，获得了大量关注，那他就认为自己可能稍微有点 顶天立地、 高人一等，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情，就是认为没有被关注的人都没有他有价值，这样讲，这样 这样子，稍微中性一点，没有指名道姓的骂。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对于其他的人，那他的看法可能就不是平等。 是是是， 对来说，拿着刀下车杀一个人，跟 我很生气，我踢了一个罐子，差不多。差不多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所以可能他才因为这样子啊，他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的猜想，这个人的想法，他看待人的方式 啊，他的人 从我从新闻上得到的线索，还有从吴宗宪身上得到的线索， 是是是，他们的自我价值， 不知足， 对啊，对啊，不知足啊。 罐子是不能随便踢的， 没错， 要疼惜自己的脚。 不可以随便把人当罐子看啊。 欸，那个新闻还说他刀是预先买好的，所以有怀疑， 哦那 個、懷疑那个动机啊。然后他还直播主在他的脸书还是 IG 上 po 那个 刀 的照片，哦、对，居心叵测。 嘿， 大家走在路上，我觉得现在相对的警觉， 是， 因为现在疯子变多了。 哎呀，真的。 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差不多可以， 差不多可以做一个结束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结束， 对，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结束？ 我觉得大家要在乎自己的安全， 对，大家要小心，对 对。然后我觉得做斜杠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大家慢慢找回自己的平衡点， 没错， 变成个 V， 一个 V， 斜下去之后再斜上来， 对，大家往下走 要往上，胜利的手势， 没错，胜利， 稍微转个方向就变成 White Power。打我了 ，Yellow Power， 每次都会讲成 White Power， 我觉得那个手、 啊、 那个太恐怖了。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 Power 这件事情要再想一下了。Power 这件事情， 黄人至上，我们要讲中文 啊、哦，这样子 就 比较好。 这个手势就是黄人至上， 黄人至上， 然后绝对不打英文。外国人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就直接贴中文给他， 对，给他中文， 他看不懂就是他的问题。黄人至上。对，那我们咖啡茶身心病， 今天到这里，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